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6集《没有未来》一。沈信出宫回府那一日，沈妙亲自到宫门外的城墙下去接的。沈家别的人对于这个结局自然是有所不满，尤其是沈老夫人，以为这下子沈信可倒霉了，不曾想终究是饶了沈信一命。不过听闻沈贵对他到来没收兵权意味着什么，沈老夫人又高兴起来。没收了兵权的沈信至少在仕途上的势力是再也比不过沈贵和沈万了。沈老夫人鼠目寸光，却不想如今沈家都是一体的，外头看沈家自然也是看沈信的名头，沈信的名头一败，沈家又哪里会如往日一般威风呢？不过沈老夫人大约也是不在意的，在她心中，她生出来的沈贵和沈万二人比沈信强了不知道多少倍，若非当年老将军偏心，沈信哪里会有如今的硕果。既然沈信已经临近落魄，趁着这个机会将沈信一支驱逐出沈家倒也不错，只是这家要如何分也是个巧妙法。沈府中，沈老夫人打着分家的主意，沈妙一点也没放在心上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终于还是按着他之前想好的那般走才是。皇帝收回兵权是一回事，没了兵权的沈家的确不足为惧，若是继续待在这里，沈家的仇敌不少，终会将沈信一支逼入绝境的，还是要退。无端的，沈妙想起谢景行当日对他的警告，这个退字的确是沈家唯一的出路，他倒是一眼便看出其中的重点来。马车停在宫墙的角落里，免得被人看到。落井下石，沈信那些政见不合的同僚还有些看热闹的人未必就不会守在宫门口，富家人是个什么德行沈妙比谁都清楚，要做胸怀宽广姿态，却偏偏暗中绝技要让对方吃亏。沈信赫赫威名，如今被夺了虎符出宫门，这副潦倒模样一定有很多人乐见其成。沈妙前生吃过不少亏，在明棋更是颜面无存，他可以自己忍受羞辱，却不能忍受家人也受到如此的对待，唯有将马车停在这里，等沈信出来将他们接走。正想着，却听到外头莫晴的一声低喝， 站住！ 一阵劲风扑了进来，沈妙眼睛一花，马车帘子便被人掀开，还算宽敞的马车里霎时间多了一个人。谷雨吓得惊呼一声，被惊蛰一把捂住了嘴。莫晴有些慌乱的声音响起， 小姐。 沈妙看着对面的人，马车车踏之上，少年一身深红官服，桃花眼风流生情，薄薄的唇微翘，本是严肃耿直的一身朝服愣是被他穿得美貌娇贵，让人简直移不开眼。沈妙低斥道，莫晴退下。 可是 莫晴隔着马车帘子的声音一紧，那人的动作太快，他根本阻拦不及，而放一个陌生人和沈妙在一个马车，那是万万不可以的。 你打不过他。 沈妙平静地对外头说道，看向惊蛰和谷雨二人， 你们也出去吧，守在马车边。 金哲和谷雨是见过谢景行的，知道谢景行和沈妙有些交情，不过这交情究竟到了哪个地步却又是糊涂的。说是亲密，两人明明偶尔会针锋相对，说是敌人，沈妙又怎么会对敌人如此宽和呢？不过有过几回经验，金哲和谷雨也料想谢景行不会伤害沈妙，沈妙如此大喇喇地让谢景行待在马车里，也应当是确定了这一点的。惊蛰和谷雨便也没说什么，依言下了马车。 马车里瞬间便剩了谢锦行和沈妙两个人。听闻昨日朝堂上林阿侯出言相助，多谢小侯爷。 谢鼎帮着苏玉一块弹劾沈信，表面上是弹劾，实则是给了沈信一条出路。别人看不出来便罢了，沈妙相信谢锦行这种道行高深的老狐狸不可能看不出来。果然他这半真半假的话一出，谢锦行便挑唇一笑，懒洋洋地后仰身子，双臂微松，说道： 林安侯自己的主意，和我没关系。 好、哦、那小侯爷不请自来上我的马车，难道不是为了听我一声谢吗？沈妙看着他微笑，他显然是对谢锦行每每干这种不请自来的事情十分恼火的。谢锦行盯着他说道： 你打算让沈信退守西北了？罗家？ 沈妙心中一跳，看着谢锦行没有说话。他是这么想的，谢锦行给他指了一条退路，可他却偏偏不想就这么被动地退出。明棋这盘棋他还没有下到最后，怎么能现在就失了先机呢？他的野心，他的复仇还没有开始就要被打压，那自然是不行的。被没收兵权不要紧，沈信一直最看重的并非是富家人以为的虎符，而是他们带兵作战的本领。能带出一支沈家军，未必就不能带出另一支沈家军。而眼下被没收的兵权中，沈家军里已经混入沈元的人，那也是傅修仪的人。带着这么一支军队，随时防着有人在背后放冷箭，那也是太累了。除非带领另一支干干净净的军队重新开始。沈家的兵权是没了，可是罗雪燕的娘家罗家还是有的，只是罗家军队的战斗力自来不如沈家，而且固守边防一事战术不精，并没有引起别人注意罢了。沈妙打的就是罗家人的主意，他要把罗家变成另一支沈家军，作为留在手中的底牌，谁也不知道的底牌。傅家人不是成日心心念念担忧的就是沈信拥兵自重造反吗？那他就反给傅家人看看。只是这种隐秘的心思竟然就在谢锦行锐利的目光中无所遁形，而心思被拆穿的一瞬间的慌乱，令沈妙面上闪过一丝狼狈的神情。如果谢锦行知道了他的心思，这个人在明棋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悲情英雄，又会怎么做呢？要挟他，告发他，或是杀了他。不过大约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沈妙是什么人呢？前生再难的时候都过来了，便是短暂的被惊住，也会极快地压下心中的情绪。他想，谢锦行马上就要出征北疆了，这一次北疆之行若是按照上一世的路线，谢锦行是会死的，会得到万箭穿心的结局。时日之期就快到了，命运这只手翻云覆雨，谢锦行手眼通天，心思诡谲，那又如何？终究是逃不过那一场结局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